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选出了一封长且忧伤的来信，写信呢是一个女生，她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在这一段经历的人生当中的巨大的挑战和挫折。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听你们的节目很久了，年前就想给你们来信了，一直想要诉说心里面的苦，说出来的话也并不能减轻多少，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才会让自己心里那么难过和感觉生活很苦。从去年到今年，因为我和老公都是同行地中海贫血的原因，引产掉了两个孩子，那段时间很崩溃，想着太难了，我老公又特别喜欢孩子，遇到这种概率事件的问题，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压力太大了。先生来自比较传统的家庭，所以他选择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然后跟我的爸爸妈妈说要离婚。离婚的事件最后是我们这边先提出来的，我先生之前从未提过离婚，这事儿一直拖到现在。现在我不想离婚，愿意去做试管，可是先生又犹豫不决，他有了想要离婚的想法。我出来以后工作换了两份，都是做销售，业绩一直不理想，就是没有销售的欲望和冲劲儿，也没有讲究方法，一味蛮干，没有好的结果。我也不是那种特别会和人打交道聊天的人。奶奶今年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现在妈妈说回去看看她吧，我打算回去看看奶奶。今年实在太不顺利了，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惹出来的吗？我很害怕，我不够强大。我知道只要夫妻感情很好，怎么样都会选择一起去承担，一起面对以后的事情。问题是我先生还专门去找了算命先生，那个先生说我们在一起以后的5年还是会磕磕绊绊，吵架吵嘴。我知道他就是不那么爱我了，不然也不会让我一个人在外面这么久，也没说让我回去。我也知道所有一切的事情我都要去面对，但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很难过。人本来就是孤独的，可能老天就是在给我考验吧，安慰一下我吧。安慰当然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啊，除了安慰之外，可能汪冰老师和我们还想给你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建议。我觉得真正能够帮到你的永远是你自己，但是你其实并不知道你自己还有一部分的力量完全没有被启用呢。问问汪冰老师。 我特别同意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们的题主，你其实是相当有力量的人。你最后说到了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我看到信中你所经历和面对的这些事情之后，我在想你能够坚持到今天一个人去面对生活中这么多的挑战和难题，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其中呢，你问到了一句话，我相信大概你是问自己，问命运，说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自己惹出来的呢？生命中的很多事情可能都是我们自己惹出来的吧，因为我们会选择人生，但是你敢于选择，无论结果怎样，我觉得结果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如果每一步你是为了自己，诚实的对待了自己的需要和感受，做了选择，你就已经成功了。当然我想每个人在选择婚姻选择生活的时候都希望结果称心如意，但是恰恰结果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一路走过来你都在为自己的人生做最大的努力，哪怕你做销售工作的时候没有销售的欲望和冲劲儿，也没有合适的方法，却依然在不断的努力哈，这足以说明你已经用尽了全力，所以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刚才汪冰老师说的这些话啊，一部分是让你看见你自己啊，其实在很多时候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也送出了这个浓浓的温暖和安慰。与此同时，我想告诉你另外一个这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能老天给了你这么多的挑战和考验啊，你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应对，或许老天不是为了故意要去磨练你啊，而是他老早就告诉你这条路大概不是非常适合你的，但他哪知道你是一个这么有冲劲儿、这么有耐力和毅力，以及面对生活困难的那种勇气的姑娘啊，你居然一下子坚持了这么久。假若你早就在心里头换一个念头，想是不是我这样的性格不太适合做销售呢？那我到底有没有什么自己真正热爱的、擅长的、喜欢的啊？做什么这个事情就能一直沉浸在其中的那方面的这些事情可以去做呢？还包括和先生在一起，也许你们两个人当知道了啊自己身上这个基因存在的这些问题之后啊，这么巧合之后，如果你能更早的理性的做出一个决定的话，那你就不用伤心这么久了，辗转这么久了，而且你也一直知道先生是来自一个传统的家庭，对他来说可能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啊是更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从小到大的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呢，这是无法改变的，是不是？所以有很多时候啊，你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呢，你可能把这个力量用在了一些并不需要你付出那么多力量的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责备你啊，你白白的去付出了，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肯定都不是白费的。但是到了此刻，你是不是可以停下来想一想，先不忙着沮丧，而是想一想，侧头注视着，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充满好奇，同时在游戏之内与之外观看着，惊奇着，而不要一脑袋就扎到游戏当中。那刚才我说的这个侧头注视着，接下来发生什么充满好奇，同时在游戏之内与之外观看惊奇着，这句话呢，是美国著名的诗人惠特曼的诗句，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啊？那我觉得他这是一种非常灵巧的，而且是超然的生活态度，这也是充满着一种对命运的深深的信赖。而我们的题主似乎和命运之间就缺乏这样一种信赖。来问问王冰老师。 嗯，说到对命运的信赖呢，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那句话，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小时候觉得只是一句励志的话，后来想想天生我才必有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有用并不意味着成功成就，而更多是意味着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这个合理不取决于别人的评判，而是就像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一样，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已经被允许了。所以题主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有这么多的能量，你的身上有这么多的闪光点，包括思佳说到的你的坚韧，你是乐于付出，你能够承担和忍受。那如果要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如果能用正确的方法使出你身上的这股劲儿，那该多么了不起啊！我相信你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幸福。所以就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我想问题的原点不在于说你做了选择，而是说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你该如何去对待你自己，如何对待你自己身上所拥有的这些力量和品质，如何让他们给你带来幸福，而不是给你带来伤害。 嗯，所以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如果此时就同意了和先生离婚，那如果呢此时还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其他的挑战，也许意识到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等等等等，这是不是就是前功尽弃呢？那我想对你说，没有什么计划是不可修改的，你在拒绝改变时也就同时拒绝了生活。你会拒绝生活吗？我相信你这样一个充满力量的姑娘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今天分享给你的也是我的新书《若非此刻更待何时》其中的一个章节，假若认真觉察，生命中尽是花絮。冬夜意外收到一条微信，问候来自一位老友，而我们不常联络也已很久。你在干嘛？刚遛狗回来，我据实相告。这么晚还不睡，在欧洲吗？我以为是时差关系，才让他在午夜12点联络我。 在北京睡不着。他顿了一下，你过得好吗？还不坏，你呢？还不坏是什么意思？我不怎么样。你怎么了？和谁吵架了？我听出他气不顺。到了我们这个岁数，是不是就是为了孩子而活？抚养他们长大成人，自己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了？怎么会？孩子的生命和你的生命是平等的，都很重要。真的吗？当然了。我们曾是非常好的朋友，年少时的友谊经得起随时交流最深刻的体验，单刀直入亦不会显得突兀。但我仍然有点吃惊，因为感觉到他突如其来的愤怒和无力。我记得他曾经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有儿子的喜悦，看着他生病发烧打针吃药，心如刀绞。这才不过几年而已。不知道那一夜到底是什么搅扰了他的睡眠，不过人到中年，发现从前被寄予厚望的支点无法撑起复杂沉重的人生也不稀奇。所谓中年危机，不过是关于剩余时间和机会成本的内心博弈。我们可能只有一次机会选择我们真正想过的生活了，在人生后半程还有可能创造一场个人的文艺复兴吗？后来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们坐在咖啡馆，我觊觎着他面前的抹茶冰激凌，虽然我自己也点了其他口味的。他大方地把自己的一份推到我的面前，你先尝。哇，做了爸爸果然不一样啊，知道照顾人了。他轻轻一笑，没接下茬。他说自己又添了个小女儿，呀，儿女双全，有福之人呢。他苦笑一下，女儿确实很可爱，特别贴心，不像儿子。看到女儿的笑容，一天的疲惫仿佛都能烟消云散，但他似乎并不愿意提早回家，被宝贝的笑容融化。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他的困惑和选择，也许生儿育女是人生清单上的必选项，所以不由分说，只争朝夕。大概课表排得太满，所以课间休息时才能放情绪出来，自由活动十分钟。他想晚一点再去面对那些幸福的麻烦。实际上，既不在家，也不在单位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他的，这时他才是自己，才能真正放松。我是可以随意交流的朋友，即使我们的观点常常不同，算不上相谈甚欢，但他仍对聊天很有兴趣，仿佛小孩子对暑假的那种期待，即使什么也不做，也比上学开心。不过我想，他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或许是更加有趣的戏码。迎来第一个宝宝的时候，这个人被大大的欢喜包围鼓舞着，空气中都能嗅到我当爸爸了的骄傲，那样小心翼翼，如获至宝，兴致勃勃，尽心尽力。对于第二个宝宝，他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多一个孩子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啊。那为什么还要一个呢？我不解。他妈妈想要。哦，我咽下了几个可能破坏谈话氛围的问题，诸如现在的家庭在生育子女的问题上是如何表决的，是不是因为母亲的付出更多，所以他们有着更多的投票权，相当于是公司里的大股东。保留意见的父亲是作为合作伙伴出现，还是更多的扮演了其他角色呢？我是一个好的谈话者，因而会照顾对方的情绪，但对他来说，是否直接的提问反而更有帮助。带孩子的课程已经学习过一遍了，所以不想再投入过多的精力复习，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投入时间，这些都是说得过去的理由。但假若这是全新的体验呢？或许两次学习之间的差别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呢？初到世间的小朋友会向兄弟姐妹学习，向邻居学习， 人类发展所需要的根本特质，好奇心、模仿能力、交流能力以及适应并且连接社会的能力，都是需要学习的。通过不断的练习，未来他还会在短途旅行中学习，在阅读中塑造自己的世界，在学校里构建社会信息体系。这一切的学习可能要从在地毯上的爬行开始，而这是他的本能。环境中各种各样的因素和他的生命发生着互动，这是一种能量交换，而所有的一切都影响着他的成长。孩子会模仿哥哥，学他说话，学他的行为。假如没有兄弟姐妹，小孩就会寻找其他的模仿对象。看起来他们的行为并无固定模式，但是透过这些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借由最初的好奇心、模仿、竞争和学习，他们和世界有了交流。其实这一段在很多人脑海中早已模糊不清的童年记忆，恰恰是最重要的一种教育。这段生命时光和其中的经历告诉我们，现实生活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足够灵活和多才多艺，所以我们需要向每一个遇见的人学习。所以啊，我们要向每件事儿、每个人、每个环境当中的新鲜的元素去学习。但是我们的这位题主显然认为，可能命运是在故意为难他，又或者呢，是他自己做了什么招致了这一切。他并不把这一切和他的计划不符的这些新鲜的元素和挑战视为是一种建议。我觉得这可能才是在未来他最需要调整的地方吧。问问王冰老师。 嗯，其实思佳在读这段说中文字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们的题主失去了两个孩子，所以在听书中内容的时候，不知道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的一个感想就是，书中的主人公男女双全，本来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但我们会发现，无论我们周围究竟有多少人，我们始终要面对自己。所以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实际上既不在家也不在单位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他的，这个时候他才是自己，才能真正放松。也应了我们题主后面所说的那句，人都是孤独的，不管周围有自己的先生，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始终要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而所幸，如果你把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当作照见自己的镜子，或者学习去活出自己的机会的话，那哪怕是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如意，也未必是全无价值的。而题主，你现在面临生命中一些艰难的选择，我觉得要做出这些选择，最终还要取决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而我们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一定是和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匹配的。像你讲到做销售的工作，可能思佳也说到了，我觉得你需要在生活当中对自己更多一些反思和觉察，也更要清楚一件事情，不光是写在纸面上，人是孤独的，其实这个命题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对自己的幸福负责。如果说你希望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幸福，那么每一件生活中发生的不幸的事情，超出你预期的事情，让你精疲力竭的事情，也许翻过来可以增强你获得幸福的能力。我不是说这些事情本身让我们幸福，而是经历之后我们收获的那些东西。 很多人可能也像我们的这个题主，特别是他在这两年之前的那段时光里一样，他们特别看重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我计划这件事情应该怎样，我计划在五年之内达至什么样的目标。但是就像今天有一位朋友跟我说的，他现在觉得计划什么都不是啊，倒是总结实实在在，至少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你的所谓计划呢，老天劈手就可以把它夺去啊，告诉你这根本就不会发生。所以对于我们这位题主来说，可能计划这件事情啊，是需要你重新去甄别考虑一下，也并不是说是你的什么行为引发了这一系列的变化和挑战，以使故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或许故事本来就是如此，而我们只是出现在故事当中的角色和人物而已。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你会不会就会感到好奇，那接下来故事要将我带到哪里，那我将 在故事当中学到些什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什么可做的话，那我想不是去计划剧情向哪里发展，因为计划了也没有用，反而是去想我们将从这个旅程当中学习到什么，我们还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就是如何去更加真切地看待这个世界，识别那些幻想，而享受生活当中每一个真实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和价值的，这也会让你真正的不错过生活当中的每一分钟。来问问汪冰老师， 就借刚才赛老师说那句话，不要错过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在痛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对我们来说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在生命中有些失去是不由我们控制的，但还有些东西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封信的回答当中反复跟题主强调的，你的健康，你身上的优势，你的力量，你对幸福的渴望，他们一直都在你的身上没有离去。其实现在倒给你一个机会，面对生命的挑战，如何发动自己身上的力量，如何使用自己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方向，不要再像做销售那样使用蛮力了，真正找到你有热情的方向是最重要的。 好了，这里就是今天的解忧书房，也把最好的祝福和一个温暖的抱抱啊给我们的题主。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又是一个混乱的夜晚，星星都闪，因你在云端，眼前一些记忆在浮现，闪亮灯火照耀着平安，彩色世界慢慢的走远，孤独你我深夜的狂欢，创造一切，让梦来表演，还要多久它才能如愿？ Oh my love, sing a song for me。 快从迷宫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智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看我排山倒海，快从迷宫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智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在上半时段，我们读了一封长信，信中的这个主角。这个女子啊，经历了一场我觉得对她来说是非常伤痛的一个经历，而且呢在经历了生命当中的两次啊让她感到非常悲痛和不幸的这个遭遇之后呢，她的先生，她原本可能准备要携手一生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个先生可能不想和她继续走下去了，她觉得这一切的打击都来得太突然，而且还伴随着啊她挚爱的奶奶可能生命也即将走到了尽头，所以他问我们啊，不知道这两年是怎么了？这两年是怎么了呢？其实我觉得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对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有一些觉知。我觉得这两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受到了震荡啊。虽然我们知道在这样的震荡之下，在很多人的财富在缩水啊，甚至在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啊，甚至于财富被洗劫的时候，有另外一些新贵啊又挺身而出了。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人发财，有人失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能从这些或者是成功或者是伤痛的经历当中学习些什么，才不枉费此生吧。来问问汪冰老师。 学习有的时候是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的，就像刚才思佳提到的，这两年很多人经历了无常，经历了变化，计划被打乱的时候才是学习的机会啊！因为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当我们的计划没被打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过去来推测未来，我们也会用既有经验来安排未来的生活，并认为世界将照此运行下去，直到有一天世界突破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知识库被震碎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经验从某种程度并不是对现实的反应，或者说那些知识并不是经得起考验的。能在这个时候拥抱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的人， 才会拥有更强大的应对变化的能力。那死守着自己的计划，而认为生活必须按照自己的期望发生的人，肯定会无比的痛苦。当然我们人都会有一些改变的惰性，也都希望生活能够心想事成，但是越是抱着这样执念的人，不仅应对变化会手足无措，还会平添很多的苦恼。这个苦恼就是拒绝接受现实，拒绝接受变化带来的痛苦。 当变化和无常总是会打破我们头脑当中原有的认知和我们的既有的计划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时代啊，你可以称之为有一些动荡，也可以称之为这是我们个人进化的一个大好时机。因为当你总是沿着一个轨道平稳的运行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对自己有一个深入和透彻的重新了解，而现在这个时代就给了每个人这样的机会。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再和你分享刚才为你读出的我的新书《若非此刻更待何时》那一章节当中的最后两段。没有什么计划是不可修改的，你在拒绝改变时，也就同时拒绝了生活。一系列新的课程无非以一种激烈而不容置疑的方式告诉我们，你要灵活地适应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不要假装新潮，而要真的倾听新的声音，然后试着与它合奏。话说回来，我其实很能理解我的老朋友，那位幸福的父亲。我们有很多相似点，我们都需要大量独处的时间才会感到安宁自在。环境的喧嚣混乱是对我们的巨大消耗，会很快让我们的电池报警。所以，大多数时间，我喜欢和我的狗狗在一起，享受彼此安静的陪伴。而它出于工作原因，总是需要孤身远行。你看，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自己的办法，而无论报名什么课程，在开始之前，阅读一下自己的使用说明，总会大有裨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解忧书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斌。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大家分享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本书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作者生野俊明，由程丽翻译。禅一直强调简单生活，不是拥有越多越幸福的生活，而是懂得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只留下能一辈子相守的人事物的生活。禅的观念与极简断舍离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现代社会很多人正在过或者尝试过极简生活，断舍离式生活。然而简的是什么，断舍离的又是什么，人们不一定清楚明晰，大抵只是知道扔扔扔。我想举个例子，以便于大家更好地去理解禅所说的简单生活。不知大家是怎么处理垃圾的呢？现在各都道府县都有规定，国民必须按照纸、塑料、塑料瓶等类别进行垃圾分类，其中可能存在自家垃圾箱里随意乱扔，待到丢垃圾的日子再分类的人吧。不过那样做实在太没效率，每天清晨我都一定会把房间里的垃圾箱清空。在寺院外有专门收垃圾的地方，所以我会把它们拿到那里，按照垃圾桶重新进行分类，纸归纸，塑料归塑料，依次放入各自的垃圾袋中。如果做好了这样的分类工作，那么只要在规定扔垃圾的当天把垃圾袋带出去，扔到规定的地点即可，一点儿也不费功夫。 我想大家的家门外不太会有专门回收垃圾的地方，不过你可以准备几个室内用的垃圾箱，扔垃圾的时候就可以按照不同种类分类了。大家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在操作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些有趣的事。昨天和今天都有很多便利店家常菜的塑料包装盒，最近每天晚餐吃的都是外卖。考虑到营养的均衡性，有时有必要自己亲手做饭。垃圾可以反映一个人的饮食生活，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确认，可以说每天进行垃圾分类在健康管理方面意义深远。现代人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多，而这些东西与垃圾又有所不同。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东西是人类的天性所致，所以东西才会有增无减。房间里的东西泛滥，不仅使得空间狭小，连心灵都备受拘束。这样的人绝对不少吧。我觉得物品也和垃圾一样，有必要进行分类。常年不穿的衣服，一直没有用上的物品，就算没有，也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困扰。继续拥有，也不会再有穿或用的机会。这些是只会侵占空间的无用之物。让我们下决心，把它们都扔了吧。禅语有云，放下浊。这个词是扔掉，扔掉，彻底扔掉的意思。禅宗的思维方式是，东西也罢，思想也罢，越是丢弃，越是放手，内心才越是丰盈、清爽和美丽。不能舍弃是因为太过于执着，能够舍弃就是摆脱了执念。现在流行的断舍离也是这个意思。当然，丢弃不能只停留在物质上、行为上。形式上的丢弃只是表象的，观念上的丢弃才是本质的。敢于丢弃冗余的东西，物质的和精神的，才是抵达丰盛的根基。正因为丢弃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所以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解丢弃。所谓丢弃，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物尽其用。禅宗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要尽可能的有效利用它们的生命。在丢弃物品时，希望大家考虑到这点。有效利用的方法应该有很多吧。送礼物给自己推心置腹的朋友使用，就能把这些物品有效地活用起来。在现代，有很多专门向物资匮乏的国家或地区运送物资的 NGO 团体，所以捐东西给那些机构也是一种方法。就算是旧衣服，对于物资匮乏的国家和地域而言，都是珍贵的资源。如果对方能欢欢喜喜地珍惜利用，也不失为一种很棒的利用方法。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它们拿到自由市场去卖。只有达到精神境界上的极简之心，才能在处理物品和事情时，不被多余的物品和思绪所干扰，才能简单、高效的生活。胸襟宽广，清新爽快，美丽无限的生活，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使舵吧。垃圾也好，物品也好，专心分门别类。若不需要，就试着放手，让生活变得简单，就会让心灵变得简单。然后你会奇妙地发现，简单之后便是丰盛，丰盛之后到达美好。简单、丰盛、美好的生活的根基是日日如一、羞耻而养成的好习惯。习惯改变行为，行为改变性格，性格决定人生。好的习惯对于人的生活不仅是一种促进，更是一种加持。我希望大家能通过做一些简单的事 养成受益终生的好习惯，再通过这些好习惯让自己变得丰盛，最终变得美好。清晨的时光最美好也最珍贵，虽然短暂易逝，但也最容易高效。若能珍惜的认真的利用清晨时光，它将会以一个崭新的生活，崭新的人格回馈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也是我一直都叮嘱大家的。那么这么重要的时间该如何利用起来呢？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建议。换个说法，这些建议也是帮助大家设立流程，让清晨充实起来，继而充实一整天，然后由日及月，由月及年，由一年到数十年，最终实现整个人生的幸运幸福。大家清晨起来首先应该去做的事情就是打扫。大清早起来打扫，本来时间就不够还要打扫，根本不可能。也许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是因为大家对打扫存在着思维定式。工作日几乎没有打扫的时间，所以就算要做也只能在休息天一起做。大家是不是都是这种想法呢？不过我这里建议大家做的打扫并不是大规模的打扫，而是五分钟十分钟就能做好的清洁工作，每天早上搞定一小块区域即可。大家的生活空间里存在各种各样的区域，厨房区域、卫浴区域、休闲放松区域、就寝区域、厕所、玄关，当然也是区域之一。居住的环境也就是房间，并非千篇一律，所以区域划分也各不相同。但是你可以从众多区域中选择一块区域作为清晨打扫的对象，比如星期一玄关，星期二厨房，星期三厕所，星期四浴室。十分钟打扫不完的区域就放到休息天去打扫。搞卫生的要诀只有一个，擦就擦，扫就扫，集中精力只做一项工作即可。当我们集中精神，不三心二意的时候，事情会变得很简单，很容易完成。尤其是清晨打扫房间这种事，不需要复杂的流程，不需要耗费脑力。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它很困难，而是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并可以坚持下去。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只需要花五六分钟的事情，养成习惯，然后通过习惯的坚持改变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变得丰盛。有一句禅语恰如其分地传达了这种态度，一行三昧。日语中三昧这个词一般常用在工作三昧，也就是专心工作，玩三昧，也就是专心玩上，就是倾注全力，全身心投入的意思。三昧这个词来自梵语的音译，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彻底去做一件事。它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戒指事物的要领真谛。大家有见过禅寺行脚僧打扫的情景吗？有时电视上也会播出，他们会以疾风般的速度拿着抹布在走廊上爬来爬去，简直就是一副扫除三昧的架势。打扫完之后，当你感觉每个区域都变干净了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得很舒畅。禅有云，一扫除，二信心。信心就是深信神佛之心，打扫排在信心之前，那是因为打扫不单只是把那块区域打扫干净，还与去除心中的不洁密切相关。 把自己的生活空间打扫干净，也是调整心情的一个大前提。如果你身处一个杂乱无章的房间，就算你再怎么想调整心情，也调整不好。通过打扫可以去除人心中的尘埃，而且还能给人带来舒适感，让人心情愉悦。不知道大家现在理解了没有，一行三昧就是要专心用心。换句话说，去除杂念其实就是让心变得简单，拥有极简之心。当你心无旁骛时，你做的事情一定会因为专注而变得简单。清晨打扫其实是一种心情的调整方式，更是一种简单的禅的修行方式。难道还有比这更适合在清晨做的事情吗？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拥有幸福感的事情吗？希望大家能够去认真实践。以上在今天的好书慢读中为您分享的是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幸运一辈子的禅的50种习惯》，作者生野俊明，曹洞宗德雄山建功寺第18代住持，日本国宝级枯山水大师，多摩美术大学环境学科教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代值得尊敬的100位日本名人之一。本书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作者生野俊明，由程丽翻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

然滚烫，哪怕流过泪，哪怕受过伤，不忘初心的模样。远方。